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书籍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上啊，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儿童教育的书籍，那该如何去选择这些书籍，怎样看待这些书籍当中的内容呢？今天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来介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白岩一白老师。白老师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老师，你是做儿童教育的哈，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市场上这个儿童教育的书简直是太多了，中国的、外国的各种各样的流派，真的是浩如烟海啊。 对，曾经就有一个妈妈，我们在一个妈妈俱乐部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白老师你知道吗，自从我怀孕到现在，我们家的那个书房里面堆满了我买的各种的书，从最开始这个孕产期的书到现在育儿的书，她说但是我发现那么多的书很少有我能够去读完的，然后也很少有愿意去读的，通常就是买来就堆在那儿，然后现在都可以开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书的一个专营部了，他说。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些家长啊，他们在谈到儿童教育的时候，他们怎么买书呢，就是他遇到了某一个问题以后啊，他就赶快去这个网上或者去书店去找啊，比如说这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书就买回来了，或者这孩子爱打人怎么办，或者这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真的是不少家长啊是因为问题所以去找书，而且他会发现怎么这些问题有这么多的方法呀，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解决方法呢，他已经被自己找到那些书啊 给 弄晕了。 没错，给弄乱了。他也确实有有的家长说我买了，比如是刚你说的这个孩子不好好吃饭我该不该喂，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人说该喂，有人说不该喂，有人说喂了会怎么样，有人说不喂会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说，最后我真的想，哎呀，这些人要如果这些作者都坐在一起的话，他们会不会打起来。 到底是喂还是不喂呢？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两本啊不太一样风格的书啊，都是儿童教育的书。一本呢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百问，这是一套书，它分呀学龄前儿童分册，还有小学的、中学的以及大学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重点分享的呀是学龄前的儿童分册。另外一本书呢是慢养，给孩子一个好性格。虽然都是教育的书，但是两本书啊真的是风格不太一样。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百言仪是怎样的理解。 嗯，首先说慢养吧，它其实是黑幼龙先生他和他的夫人，他们对于他们养育四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细节的故事，他们可能这个书让我感觉是一本故事书，一个讲自己去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的这样的一本书。而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原来养孩子，养出一个好孩子，他也有可能经历的各种我们都想象不到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从小就像一颗没有任何的虫子，没有任何的歪叉，没有任何的一个坏的发黄的树叶，不是像那样去培养一棵好树苗，就是我们把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黑幼龙他们夫妇把他们的孩子放到了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允许孩子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允许自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慢养好像最终培养出孩子的一种好的价值观，好的生活的一种个性状态和性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可能这个养也不是养的单纯是孩子，也养了他们自己。 哎，孩子的成长其实也是父母的成长。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百问啊，真的就是有很多家长朋友在教育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这本书当中都做了逐一的解答。 比如说什么样的玩具适合于学龄前孩子玩，学龄前儿童的游戏有哪些类型，孩子如果是一个就是大嘴巴，就是总是爱唠唠叨叨的这样的孩子是正常的吗，孩子为什么对一个故事百听不厌等等，就是这样的细节的一些问题，我们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些问题，他都有了一些解释，并且给予了一些方法的指导。它可能更像一本这个工具型的书，它和这个刚才咱们说的慢养一个理念型的书是还是不一样的。 哎，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啊这种啊快捷的解决一些操作问题，那这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100问》啊，可能是给您一个更加便捷的答案。而如果想要了解如何去教育孩子这样的一种理念的话呢，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慢养就是教了您这样的一种理念。好了，刚才呢是把这两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来详细了解这两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咱们从哪本书开始说起呢？ 我们说先说慢养吧。 嗯，这是黑幼龙他们一家人的成长过程的一本书，跨越了好几十年呢。 对，黑幼龙其实很多人对他不是特别说这个名字可能不熟悉，但如果说到另外一个东西，可能你就知道了。卡耐基，他是卡耐基训练的一个推广人。这样的一个先生呢，他和他的妻子呢，却写了一本这样的一个关于教育的书。我想可能他的出发点就是想通过他的事实的一些成长，孩子们成长的一些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说不得又说得的一些很模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大家可能听我说这话听得不是特别明白，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书中的例子，就是说父母的个性和孩子的本性，我们经常会说到上行下效。那么在黑幼龙先生他在抚养他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他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他的记忆。他说他的爸爸当时是一个电台台长，而且很严厉。然后他们曾经呢，那时候他小的时候嘛还比较贫困，他们兄弟几个就捡到了一支钢笔，那他好高兴啊，因为那时候一支钢笔好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奢侈品。然后他们呢就是后来爸爸回到家中呢就说要把笔还给人家。但是其实小孩他说我们都认为只要爸爸不说就没人知道，我们还多了一支笔，反正我们也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但是爸爸坚决的要把这个笔还给那个同事。那么这种身教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比读书啊比课本要强得多。就是他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他给我们就呈现了，比如我们说我们要买一本理论型的教育的书，就说到哎这个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这种身影长大的，那这时候你可能理解的没有那么深刻，但是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那么这样的一个父亲行为就会带给我们以后去界定我们行为的底线有什么标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前两天在一个等候的时候，在一个银行去等候，旁边几个妈妈在那聊天，其中一个妈妈就说，哎呀春节啊我们家孩子可有意思了，有一件事儿逗死我了，我们不是给压岁钱吗，然后我们呢就给别人压岁钱，别人就给我孩子压岁钱，我们家孩子特实诚，我人家一给他压岁钱我就说哎呀不要不要了，那小孩那么小呢，结果我们家孩子就特别的坚定的说不要，我就是不要，怎么说都不要。然后呢最后呢人家就你看你孩子这么坚决，家长也说不要，那就算了吧。他说我心里边我就心疼啊，你说我给人家钱了，我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他说我就跟我这个儿子就说呀儿子呀，以后妈妈不管跟谁那怎么客气啊，然后你呢都一下子就把钱抓起来塞到兜里，妈妈再说不要你也把钱就塞到兜里，明白吗，因为妈妈把钱都给人家了，要不然咱家就亏了。 这样的一个账跟孩子算清楚了。 对，其实按说呢就到这儿呢，我们想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家有他的经济观和价值观，这咱也不好评论。那妈妈既然这样说了呢，反正就是教孩子做这种两面派，反正好我们凑凑也就能接受了。然后这个妈妈又接着说了，说结果过两天我弟弟，就是说那个妈妈的弟弟孩子的舅舅就来我们家了，说我弟弟他们家呀真的特别的贫困，而且最近呢他家里还发生了一些事儿，所以呢我真不想让我这弟弟给压岁钱，然后弟弟当时还给了1000块钱，我觉得有点不，我当姐姐的不想要，然后我就说让孩子不要要， 我这回是真的说不让要，然后我孩子呢就把那个钱捂在兜里，我怎么掏都掏不出来，然后最后我就跟孩子急了，我就打了他屁股一巴掌，然后那他说我儿子就当场就说，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论你怎么假装推辞，我都把钱给装起来了。 哎呀， 当时就在他们旁边那几个妈妈都哈哈哈就笑。哎呀，我说实话，我在旁边我听着，我就心里边真的，我是真是有想哭的感觉。这个孩子他的这样的一种价值状态，就彻底的被这个妈妈的一个原则性不强，被这个妈妈的一个价值观的混乱，和被这个妈妈的不能够去那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和面对这个世界，被这个妈妈就是给彻彻底底的就通过这件事情给影响了。所以这个孩子以后就有可能成为咱们说的很会见风使舵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会耍这种两面派呀，而且还会去出现那种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还会出现见人下菜碟等等你想象不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有可能在这孩子身上出现。所以这个对比刚才黑幼龙先生他在他的那个文章当中写到的他爸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对于他们这几个孩子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出差异来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说，你说你要教育孩子，说孩子过来，咱俩在这儿说说，这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话，不能贪小便宜，不能欺负这个弱小，或者是怎么讲？你说这些话真的是没有用，孩子也不能理解。而恰恰就是在慢慢的去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慢养他这本书之所以这么多年依然畅销的一个原因，可能更多的就是他需要我们去对比自己的一些教育的方式。还有一段呢，就对我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这书啊对我的一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是他讲到了他爸爸和妈妈和他之间的关系。他爸爸特别的严厉，所以呢，而且从来不会太表扬人，也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然后他的妈妈呢，就是在其中呢，会有很多的穿插于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关系。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书里写道，有一次他们全家上教堂回来，然后妈妈就突然直盯着他看。他说看得我浑身发毛，以及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时候妈妈就含笑说，哈哈，刚才你爸爸说看这个教堂唱经班里没有一个比咱们家龙龙长得像样的。然后这时候这个黑幼龙他就说，我爸爸感情特别的内敛，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跟我说这些话，但这个情感表达直率的妈妈就会转达爸爸的话给我，这是非常有趣儿也有点复杂的成长环境。我们看这个妈妈，黑幼龙的妈妈，她做了什么？她做的是一个协调父子关系，融合父子关系之间的事情。这也不得不让我又想到了，在春节之前我做了一个家庭咨询，那个家庭咨询就是爸爸和大儿子已经十几年不说话，完全水火不相容的那种状态。而爸爸呢是他们家族企业的一个创始人，而大儿子呢也是现在在这个家族经营当中有很重要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看来将来有可能是接班人了是吧？ 不好说，因为还有一个小儿子，现在就是打成一锅粥了。为什么打成一锅粥呢？然后这爸爸就说，都是我老婆没有给我们起到好的作用。比如我对儿子说，他这个事情办的哪哪哪我不满意，然后我老婆就第二天就给我这个大儿子就说了，说你爸就觉得你这没出息，这办的不行，那办的不好。然后我儿子就比如说了，我爸其实他才那什么呢，眼高手低啊，什么办事能力不强啊，光会忽悠啊。然后他说了，你看你别以为你自个儿怎么样了，你儿子都说了，你就是一个特自大，然后眼高手低，办事能力不强。你看他跟黑幼龙他给我们呈现的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个妈妈，他传递的是爸爸对孩子的欣赏，传递的是爸爸对于孩子的那样的一种爱的那种表达啊。 对，这成了互相指责了，传递的都是坏话，好的那方面一点都没有。 对，你说他这个当时那个来我咨询室的那个爸爸就说，我也说我大儿子啊办事这个年轻人 点子多，然后想象力比较丰富，然后有魄力，这些他从来不跟我儿子说。然后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怎么去在一个家庭当中怎么去做一个家长，可能真的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你作为一个女人，她要协调本来就是两个竞争关系的男人，爸爸和儿子，谁比谁更优秀，谁比谁更能为这个家庭创造精神和经济上的财富，她本身有这么巨大的一些竞争和冲突在里面，这时候就需要妈妈这个角色来去柔软他们之间的冲突，来去让不苟言笑的爸爸能够被儿子理解的更多，能够让这个顽皮的儿子他内心当中的那些孝顺呀，那些懂事啊，被那个不怎么沟通的爸爸知道的更多，这是需要妈妈来去穿针引线的，而不是需要你告状的。你整天你告状的话，最后只能让家里边就更加的混乱。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一说怎样去指导孩子。我们要谈到的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100问当中的呀，学龄前儿童分册。做父母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学龄前的这个时间段呀，虽然孩子不懂事儿，但是确实是父母跟孩子情感交流最多的一段时间了。因为等到孩子上学以后啊，可能更多的交流的都是如何考好试，这个学习的压力可能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学龄前分册的一些内容。这本书一共有100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能够跟听众朋友们一一的来讲解了，挑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也是白老师建议的一些内容。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学龄前儿童的游戏类型有哪些。游戏就是玩儿，人的一生离不开玩儿，没有哪个人不喜欢玩儿，也没有哪些人呀不会玩儿。从婴儿的吸手指到成年人的体育运动、唱歌跳舞都是玩儿。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脑神经学家分别对玩儿进行过定义。那么他的一个共识啊，就是玩是人的本能，是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内嵌于自身的一种力量。学龄前的儿童该怎么玩呢？白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吧。 对，这本书当中说到孩子的玩，其实说的是比较的详细的。玩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我先解读一下这个话。因为在玩的过程当中可以锻炼我们的宝宝手眼等各方面的协调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好处。在玩的过程当中让孩子更加的认识这个世界，这是第二个好处。在玩的过程当中能够满足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开发的这种快乐的感受，能够满足孩子对自己自身的认识。这就说了几个好处，我已经不记得了。其实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帮助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帮助孩子更多的去懂得规则性、服从性等等，真的是好处太多。所以玩是我们人类最最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家长会说，哎呦，我不能让我孩子整天玩，我得让他早点去学什么东西。 没错，有好多孩子2-3岁的时候啊，那话还说不全，但是能背唐诗宋词了，还能做好多比如说数数啊这样的都是学习的内容的事儿了，而不是玩。 对，所以其实恰恰是我们家长是剥夺了孩子最有力量的和最有效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形式，那就是玩。那我们就说一下，其实幼儿时期的游戏啊，一般它是分为很多的类型的。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感知型的运动性游戏。所谓感知型运动游戏，比如说就是以身体的运动和满足视听触感的刺激，满足这些刺激来作为一种游戏的方式。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以玩那些玩具上面有那种音乐，一响起来，前两天我去我一个好朋友家里边，他们家那个小推车，那小推车那个孩子特别的喜欢，才1岁半的一个女孩，她就拽着这个车，然后就在不停的摁， 一摁音乐就响哈， 音乐就响，一跃就说指指我的鼻子，然后那个小娃娃就去摁那个鼻子，指指我的眼睛。其实这就是这种感知型的，然后又能够让孩子自个儿亲自去动起来的这样的游戏。那如果说我们脱离了玩具，如果就只是和家长玩的话，可以呀，家长也可以就跟孩子就直接在比如在草地上或者在户外公园里面，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就说如果 指指爸爸的鼻子，指指妈妈的鼻子，他就会指。指完了之后，你就给他唱一个歌，或者是你就亲他一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种简单的互动，他都会有特别强烈的愉悦的感受。所以不一定非得让他跟那个玩具指那个玩具的鼻子、眼睛、耳朵，也可以让他指活人的爸爸妈妈的鼻子、眼睛、耳朵。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哎，不过百言一，我觉得你刚才这个介绍啊，或者是梳理这个内容，真的是挺重要的。很多成年人啊，因为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说你会玩吗？他会想想，哎呀，什么是玩啊？他那种理解的玩啊，真的是和书里面介绍的玩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看这本书，一方面呢是可以跟孩子培养亲情，教孩子怎么去玩；另外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紧张的情绪啊做一个放松。我觉得这是也是一本成年人的减压书。 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他还介绍了第二种，就是功能性的游戏。功能性的游戏呢，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不用那个工具的那种，那什么。吹口哨，吹口哨是吧？吹口哨，大家说，哎呦，我记得我小时候，那谁要一吹口哨，我们就说这人是一个坏孩子，在那儿没事多流了流气的吹口哨。那其实口哨我们知道，它也是能够有很多积极的，比如说口哨音乐呀、口哨等等这些东西嘛哈。哎，它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尤其对于孩子，哎。怎么能够在嘴里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他是很好奇，他能调动孩子的注意力。那么我们说，而且还能干嘛呢？比如说还能够锻炼孩子的一个口腔的肌肉的能力，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这个呼吸呀等等。其实它就是这种功能性，能够让孩子有更多的很好的获得。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就是简单的垒积木。咱们小的时候，或者包括咱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游戏吧里边，也会玩那种积木堆块，然后从那个积木块里抽一块， 谁把那个给抽倒了，谁就倒霉了。 对对对，我们也会玩这样的游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过那个感受，就是这一就是当你抽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积木块的时候，手要有控制力，要对力度有控制力。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可以把一些积木啊，或者一些小时候咱们玩的什么冰棍的那个棍儿啊，然后给他弄些积木，弄一些这种棍棍，让他去搭建积木，然后搭或者是去来拆这个积木的时候，其实对于孩子他的手啊、力度啊，还有他的这个耐心啊、注意力、专注度，这都是可以得到有很好的这样的一种训练。那这属于功能性游戏。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